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盎然，哪里赏花不负春的恩泽，夏之灵动，哪里热情点燃年轻的心，秋之丰收，哪里韵味胜于落红满山，冬之静谧，哪里银装装扮最美大地。抛开时间短暂，放下囊中羞涩，春夏秋冬，衣食住行，你要的周六的旅行都将用声音传递给你。带好你的耳朵，我们即刻出发。 欢迎收听今天的周六的旅行。随着天气慢慢变冷，远途旅行可能会越来越不方便了。不过3岁倒是觉得现在这个温度啊，很适合爬山这项运动。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微博热搜，北京的日落热度可是不低，其实日出的景色同样也是很震撼的。而且如果能在山顶看一次日出，那真是一次既浪漫又幸福的体验。今天啊，我们就来介绍几个北京适合看日出的地方。北京哪里日出最美呢？也许大家会说出很多地方，但有一个地方提及率一定很高，那就是景山公园。在城市的中心，不用跑去大山大海，就可以看到一场完美的日出。景山周边没有明显的障碍物，四周以平房为主，视野非常好。当你第一次看到这座城市被缓缓升起的太阳一点一点照亮的样子，心里还真的是有一点激动。日出之后，人群一般会汇集到正对故宫的一侧，其实啊，另一侧的景色更与众不同。在景山看日出的人其实是比较少的，所以对于不喜欢凑热闹的朋友们来说，景山就是你们的最佳选择了。 can almost see it, that dream I'm dreaming, but there's a voice inside my head saying you'll never reach it. Every step I'm taking, every move I make feels lost with no direction. My faith is shaken, but I gotta keep trying, gotta keep my head held high. There's always gonna be another mountain, I'm always gonna wanna make it move. Always gonna be an uphill battle, sometimes I'm gonna have to lose. It ain't about how fast I get there, ain't about what's waiting on the other side. It's the climb. The struggles I'm facing, the chances I'm taking, sometimes might knock me down, but no, the moments that I'm gonna remember most, yeah. Just gotta keep going, and I gotta be strong. Just keep pushing on, 'cause there's always gonna be another mountain, I'm always gonna wanna make it move. Always gonna be an uphill battle, and sometimes I'm gonna 景山呢，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雾灵山。雾灵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3%，主峰海拔为2118米，是燕山山脉的高峰之一。它被认为是京东第一山，有四大景区、十大奇观，其中之一就是雾灵日出了。雾灵山的日出啊，有一种看破红尘的感觉。当天微亮，太阳慢慢冒出山头，整个大地都笼罩在暖阳之中。这个时候闭上眼睛，感受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心里会觉得特别平静。不过雾灵山气候多样，早晚温差可以达到20摄氏度左右，所以去看日出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多带几件厚衣服。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雾灵山是不允许搭帐篷的，巨大的昼夜温差也不允许在外搭帐篷，因为这样实在是太危险了。不过雾灵山有顶峰宾馆，游客们可以选择在此休息。山上还有专门的看日出的看台，遇到人多的时候可一定要注意上下行的安全。 峰山是北京的名山之一，位于门头沟景区，山势雄峻，五峰并举，妙高就是其中之一。那既然提到妙峰山，就不得不提到玫瑰谷了。玫瑰谷是妙峰山的最高点，山顶有一片开阔的地方，可以俯瞰整个北京城，这里的日出也是非常壮观的。不仅如此啊，妙峰山玫瑰谷和保加利亚卡赞利克谷地一起并称为世界两大玫瑰谷，这里有上万亩的玫瑰，每到六月玫瑰谷就迎来了百花齐放的盛花期，山谷里山坡上到处盛开着粉紫色的玫瑰花，虽然没有月季牡丹那么艳丽张扬，却也是争奇斗艳，芳香四溢，而且面积非常大，放眼望去绿叶红花在青山的衬托下特别壮观。妙峰山玫瑰花从宋代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相比而言具有花朵大、颜色深、花瓣厚、香味浓等特点，有华北一绝之称。每年的六月份玫瑰谷都会举办玫瑰节，不仅可以观赏到漫山遍野的玫瑰花，还能买到玫瑰花制作的玫瑰饼、玫瑰酱，还有赫赫有名的玫瑰油，当然了还可以亲自采摘新鲜的玫瑰花瓣，做菜配茶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三岭长城位于燕山支脉上，地处京津辽蒙四省交汇点。虽然近几年来有加以修整，但是去的人还是非常少。因为攀登的时候没有特别艰难的路段，所以是徒步长城的最佳选择。它的早晚景色是非常壮丽的，夏秋季节的雨后云雾和彩虹也是一大景观。在长城看日出和在其他地方看日出感觉是不一样的。平日里壮丽开阔的长城，在晨光的照耀下会一点一点变得温婉起来。遇到晴朗无云的天气，在长城是可以看到银河的。这里呀，跟大家推荐一个观星软件，叫做移动天文台，可以实时观看天空概况，对着浩瀚星空轻易就能找到银河、北斗星，想想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想在金山岭看日出，一定要提前一天去，在山脚下找一个住的地方，第二天凌晨再出发。景区正门有许多农家乐，周末标间价格在120元左右。不仅如此，正门附近也专门划出了一片地方给人露营用，不过啊，需要自带装备。香山看日出最佳位置应该就是香炉峰了。香炉峰海拔高达557米，是香山的最高处。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云雾在光晕的渲染中如梦如幻，这时候的香山有一种朦胧之美，就像一个披着彩霞的仙子正迎着太阳开始新的一天。香山公园里的各种树木多达26万余株，其中古树名木就达到了5800多株，约占北京城区的1/4， 森林覆盖率高达98%，近年来被有关部门测定为北京负氧离子最高的地区之一。这里春日繁花似锦，夏时凉爽宜人，冬来银装素裹。最近啊，也到了去香山看红叶的时候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提上日程呢？ Darkest night,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I want, and I'm addicted to your light. I swore I'd never fall again, but this don't even feel like falling. Gravity can't forget to pull me back to the ground again. It's like I've been awakenedIt's a risk that I'm taking. I ain't never gonna shut you out. Everywhere I'm looking now, I'm surrounded by your embrace. Baby, I can see your halo. You know you're my saving grace. You're everything I need and more. It's written 距北京110公里，海拔1991米，是北京第三高峰。以百花著称，有千变万化、百样风光，它具有花、鹿、云、光、寺五大景观。山顶东北侧的显光寺是北京最高的一座古寺，古寺历经磨难、几经修复，是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寺庙前一排百年以上的原生华北落叶松和寺庙陪伴多年，它们顶风傲雪，历尽沧桑，顽强地挺立在百花山之巅，使百花山的景观中又多了一个奇妙的世界。站在山顶向北看，东陵山气势磅礴，西陵山雄伟壮丽，两座山和百花山隔骨相望，近在咫尺，不禁让人感叹，真的是山外有山啊。每当雨后晴空，山峰云雾缭绕，山顶啊却是阳光普照，彩虹飞架，真是一幅绝好的画面。

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现在已经没有假期了，面对着执行杯，立下你的誓言吧。 凛冬将至，我从今开始复习，至考方休。我将不求职，不出国，不保研。我将不屑玩乐，不恋美色。我将悬梁刺骨，生死于斯。我是图书馆的雕像，自习室的幽灵。我是唤醒黎明的闹钟，闪耀午夜的台灯。守望课本的双眼，追寻知识的灵魂。我将生命与希望献给考研，日日如此，考上为止。 马上就要面临人生重要转折点的考研的学长学姐们，孤独寂寥煎熬难忍的考研时光折磨着你们每一个人。当你因为考研数学焦虑不安的时候，当你面对英语单词心烦意乱的时候，不如一同欣赏那些让人激励振奋、感受阳光、梦想的乐章。欢迎收听交大广播古典音乐组《古典百媚》，伴你考研的音乐指南。 四位才华洋溢的女生组成的艾斯卡拉乐团所演奏的，大提琴厚重的进行节奏的映衬，第一小提琴与第二小提琴分别进入，和弦的交织天衣无缝，中提琴加快步伐追赶不停，弦乐四重奏如天籁一般。最适合大家在早起没有动力的时候欣赏，这样你的身体便会充满了斗志，振奋起来，仿佛在无尽的虚空之中有一个声音在召唤你，让你尽快投入到考研复习之中。考研是个漫长的过程，途中风风雨雨，荆棘丛生，要走完这段路需要的是坚持，需要的是不断地从堕落中重生，从放松中觉醒。考研结束，你就能得到你梦寐以求的事物。 自贝多芬悲怆奏鸣曲第三章的回旋曲，以小提琴的形式演奏，其把位跨度之大，化弦频率之高，节奏速度之快，可以说是演奏级难度的巅峰。当小提琴跨越了古典的界限，真正展现它激情四射的时候，这便是小提琴灵魂完美的升华。感受到小提琴带来无与伦比的轻快激昂，抑扬顿挫，有力的节奏点燃了这个无聊的世界，嘴角微微扬起。贝多芬的悲怆是完美的音乐典范，而贝多芬在他的音乐声中告诉我们，他已超越了现实，摆脱了尘世的困苦，在精神上他是胜利者。我们这些精神上无限而生命有限的人，就是为了痛苦和欢乐而生的。几乎可以这样说，最优秀的人物通过痛苦才能够得到欢乐。音乐的本体中隐藏着生命的磨难，流露出内心的痛苦，但是对命运的挑战和抗争，对现实的超越和升华，对理想的执着和坚定，都是无限的。听着这首曲子，再多的考研数学题都不在话下，曾经的难题都已经被逐个击破。刷完了模拟卷、真题卷，还想再来一本练习题，让数学的狂风暴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使用的语言是 Hymnos， 又称之为塔语。塔语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语境情绪变化，不是通过说话的音调表达，而其本身就是语句组成的一部分，是一种天生就适合于歌唱的语言。天空与宇宙为一体，这便是圣诗。听着这样一首神圣庄严、光明普照的乐曲，相信你在午睡之后的慵懒情绪会被洗涤得干干净净，精神回复才能够投入到紧张的考研复习之中。特别是在做英语题的时候，还能还原外国语境，给人更加丰富有力的单词语法记忆能力以及高效性、准确性。 光的尽头屹立，你在时间的长河漂流，你心中留有不舍，因为你要远远离去，星海湖光都在于你无关。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战胜考验，你是伟大的英雄。 弦乐小夜曲，莫扎特的十三首小夜曲中的最后一首，也是其中最能表现莫扎特明快、优雅、富有魅力等特点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莫扎特在他穷困潦倒又绝望的时候，还写得出最欢快的音乐，是光听着就能够沉浸在幸福感中的名曲，洋溢在轻柔甜美的气氛中。在做考研政治题的无聊时刻，是最需要这样的一首 Cheer You Up 的乐曲，让自己的大脑重新启动，把无意义的情绪和烦恼统统扫开，留下的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与向往，相信自己政治肯定会考得棒棒的。且成为过去的时候，你对过去就会不以为然了。所以我相信，只要你对未来有梦想，并且踏踏实实地走过为将来奋斗的路，你会收获很多的。所以我祝愿所有拥有自己梦想的朋友，选择了就要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这样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收获微笑的。